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23, or 123.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的标题呢，叫做 An Email from Jack.这个 email 很有意思啊。He received a lot of email. 他最近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电子邮件。你看 a lot of email, 我没有加 s, 是代表不可数。Some email, 若干电子邮件。但是呢也可以当可数的名词。He received two emails. 他收到两封电子邮件，所以都可以这样子，可数不可数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 email 所以要记住。 I'm going to email this message to you. 我准备把这个信息用电子邮件传给你。 email 还可以当动词，及物动词这样使用。这是来自于 Jack 他的一个呢一封电子邮件，电邮。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写的。Dear Wally, how's everything going? Ed and I were talking yesterday about getting a group of guys together to go swimming and camping at Lake Marble. We considered going to Hog Beach by the ocean, but it's too far away. Anyway, if you're interested, reply to this email before Friday.We'd leave early Saturday morning and spend the night in tents at the lake. We can go hiking and fishing too. You can return any time you like on Sunday if you ride your motorcycle. Otherwise, we can take you back after 4 p.m. in Sam's car. School will be starting again in a couple of weeks.So maybe this is the last time we can have some real fun before classes begin. Let me know as soon as you can, Jack. 第一开头是 Dear Wally, how's everything going? 一切都还好吗？那么这里头 how's everything going? 你不见得用 how's everything going? 你可以直接讲 how's it going? How 加个那个 is 就是变成How's, 再加个 it. How's it?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那么就是一切都还好吗？那就是甚至也可以讲就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好，这样都可以讲说 How are you doing? 好，那么 Ed and I were talking yesterday. 就昨天呢Yesterday, 你也可以放在句首。Ed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Ed, 就是 Edward 的缩写 E-D-W-A-R-D, Edward. Edward 跟我呢直接写成 Ed and I. We're talking about, 在谈论的 getting a group of guys. 找一群人 guys 本来是家伙。可这里指的是男的女孩子呢都可以算是都叫 guys, 只要 guys 用复数的时候男女都可以用。Hey,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guys? 哎，诸位你们那边在做什么呀 ?You guys, 你们有男的也可能有女的。好，这样子。但是 you guy, 你这个人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指男孩子。I don't like you, 我不喜欢你 You are not a good guy. 你不是一个好家伙。那个 guy 是单数的时候一定指的是男人。好，特别要记住。复数的时候就不一定了。他说昨天啊 ,Ed 跟我呢一起来讨论了 ,getting a group of, 找这么一群人 ,a group of guys, 就得 a group of people, 或者 a group of friends, together, 聚在一起。一边干什么呢 ?to go swimming and camping, 一边去游泳还有露营。在哪露营呢 ?at Lake Marble。在 Marble 这个湖啊马坡湖 ,Marble 本来是大理石。啊我们说 ,the house, 这个房子呢 ,was built of marble, 就全都是用的大理石打造的。哇那很棒啊很漂亮。但 let's play marbles, marble 加了 s 的时候就不是大理石了。用复数当可数名词的是 one marble, two marbles, 那指的是玻璃弹珠。啊。Can you play marbles? 你会打玻璃弹珠吗 ?Yes, I can. I'm very good at it. 我很会打玻璃弹珠。那么这个是 a piece of marble, 那就是一块。所谓的我们讲的大理石一片大理石 A piece of marble Some marble A lot of marble 不加 S 的时候都指的是大理石好 We considered going to Hog Beach By the ocean 我们曾考虑考虑的时候他用了过去时所以曾考虑 Consider 后头一定要加 ING 的词类Are you considering marrying me? 你现在有没有正在考虑要嫁给我啊？好 ,we considered, 我们曾经考虑到 ,going to, 啊一定加 ing, 不要 to go to, 啊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讲 to go 这个用法。就在 consider 后头不能接不定式短语一定要加动名词。We considered going to Hog Beach, 我们曾经考虑到要到Hawk 海滩这个 Hawk 本来是老鹰的叫鹰滩这是难听的所以我们就讲说浩克海滩 By the ocean 就在大海旁边 But it's too far away 但是它还是太遥远了 Anyway 不管怎么样 If you're interested 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Reply to this email before Friday. 请回应 reply 一定要加 to. He didn't reply to my letter. 或者 He didn't reply to my phone call. 他没有来回我的电话。你千万不要说 He didn't reply my phone call. Reply 一定要加一个 to. 什么时候不加 to 呢 Answer 那个字不加 to. He didn'tAnswer my call, my phone call. He didn't answer my letter, 或者 my email. Reply, 除非用 that 从句，那个用从句的时候，用 that 从句的时候 ，reply 是可以当及物动词。He replied that he didn't like it. 他回答称他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用引号句，直接做他的宾语。He replied, 逗点。加引号 I love you 打句点然后再加一个引号好那么这样的说来我们就知道 reply 一般加名词一定要加个 to 才行礼拜五以前所以呢请回电好不好回复我这个电邮 would leave 是 we would leave但念的时候呢现在变成 we 加一撇加个 d 变成 we'd leave 那难听 we'd 停顿 leave we'd leave early Saturday morning 我们在星期六一大早将会出发 and spend 这个 and 并列连词连接 leave 跟 spend 这两个原形动词受到 would 的影响同时在这边过一个晚上 spend the night in tents在帐篷里度过 at the lake 是在湖边或是 by the lake 千万不要用 in the lake In the lake 的话就在湖，不是湖面上哦，湖面上叫 on the lake。 In the lake 在湖中，那讲话是这样讲，真的是湖中露营啊，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再隔三天就变水鬼了，吓人了。So at the lake。 We can go hiking and fishing too。 Go 后头加 ing 的词类就从事，我们也可以从事一些活动，通常是娱乐性的、运动性的活动，像 hiking 健行啦、钓鱼啦等等，我们也可以这样做。To 前面加逗号，就等于呢，逗号去掉加 as well, as as， 再加个 well, w e l l。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 ：We can go hiking and fishing as well. You could return anytime you like. 他为什么不讲 you can 呢？就像前面的 we would leave， 它变成 we'd leave， 它为什么不用 we will leave 呢？因为还没有变成事实，所以它就先用一种虚拟以待的这种味道，就是来这样这样讲，我们会大概会这样做，我们会在礼拜一、礼拜六的早上一早离开动身，说不定这样子。但也有变数就是了，大家。好，同样的 ,you could return, 你也可以回来 ,anytime you like, 就任何哪一天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来，假如有必要的话。好 ,if you ride your motorcycle, 如果你骑你自己的摩托车，那礼拜天任何时候你想回来你就可以回来。我相信你是会跟我们一块回来的。所以也许你不会骑摩托车，那也许你真的会骑摩托车也说不定，但不管怎么样，它前面的 could 用过去时表示呢，就是指的就是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回来，任何时候你可以回来，但我想你应该跟我们同乐一直到晚。 otherwise 否则的话不要念是 otherwise， 叫饿肚子的饿的饿 otherwise，要不然否则 We can take you back， 这个呢说得很肯定就用 can， 它就用 could， 要不然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呢 take you back， 带你回来 after 4 p.m. 在四点以后 in Sam's car， 乘坐 Sam 的车子。 School will be starting again in a couple of weeks， 学校将会开学，这个前面不能加 theThe school， 那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址或者这个学校的建筑物。The school is very beautiful， 这个学校好漂亮啊。I go to school every day， 我每天都上学。如果说 I go to the school， 是我每天都走到那个学校去，然后用他们厕所，然后又出来了。所以它并不是表示上学了。所以上学学业啊，这个前面不加的 will be starting again， 又会再开始了，就会再开学了。 In a couple of weeks， 就是一两个礼拜后，几个礼一段时间后，都用从现在算至什么什么时间之后都要用 in。 I'll be back in 3 minutes， 三分钟后我会回来，那不是在三分钟之内，三分钟之内通常要用 within， W-I-T-H-I-N， I'll be back within 3 minutes， 三分钟之内我一定会回来，搞不好一分钟我就回来了，三分钟后 and 3 minutes， in a couple of minutes， 几分钟后，笼统的说法叫 in a couple of weeks， 几个星期后，一两个星期后就要开学了。 So maybe，记住 may 跟 be 是合在一起的，它就不是呢助动词，也不是动词，它是副词，用的时候永远放在句首。 Maybe he will be here tomorrow， 也许他明天会到这儿来。那如果你要把它当作动词的话， may 跟 be 要分开，就 变成 he may be here tomorrow，make and be 就要分开了。 Maybe I'll be here tomorrow. 明天说不定我会来。总而言之 maybe 放在前面它是副词。所以你不能讲 maybe I may be here tomorrow。连续两个 maybe, 一个是合在一起当副词，一个是 may 跟 be 分开， may 是助动词， be 是动词。没有这种用法。所以你用 maybe 当副词的时候，或者就不要再来一个 maybe。May 跟 be 分开的这样啊，这样不好听。So maybe, 你不用 maybe, 你可能用 perhaps, P-E-R-H-A-P-S, 或是 probably, P-R-O-B-A-B-L-Y, probably. 很可能 this is the last time, 这是最后一次。什么意思呢？ We can have some real fun.那个 we 前面省了两个词 at which 在这个时间 this is the last time at which 或是 during which 这是最后一次时间在这段期间之内 during which we can have some real fun 我们可以有一些真正的乐头就是我们可以真正的开怀的玩一玩 before classes begin这个 class 要一定要加 s 因为很多课程嘛所以在上课开始前也就是真正上学前也就等于 before school begins school 那就不能加 s before school begins begin 就要加 s 所以呢开课前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可以痛快的玩一玩了Let me know as soon as you can, Jack. 让我知道。那怎么知道法呢 ?As soon as, 这个第一个 S, 翻成一样的。这是副词。Soon 是副词。S 修饰这个副词。第二个 S 呢是连词代表和。一样的快和你能够达成的一样的快。As soon as you can 就等于 as soon as possible 这个都我们都说过、哦、P-O-S-S-I-B-L-E P-O-S-S-I-B-L-E possible 好的这个 as 点点点 as one can 或者 as 点点点 as possible 一样的意思叫尽可能地和可能地一样地怎么样里面中间的这个 s 跟 s 之间要放的必须是形容词或者是副词所以我们来一个副词就可以用了 speak English 讲英语 as well as you can 尽量要讲得好或者是 speak English as loudly as you can 尽量要大声讲英语 loudly l-o-u-d-l-y尽量安静 quiet 是形容词所以 you should be quiet Q-U-I-E-T 所以前面就可以变成 as quiet as you can 或是 as quiet as possible 所以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让我知道 Jack 敬上好这是个典型的文章现在我们就一起典型的一封信的写法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语法重点首先介绍动词 go 的用法第一个 go 通常做不及物动词有下列意思 go 就代表走或去加地方副词或是地方名词的话前面要加一个 to go to 加地方名词 go 呢只是加副词那就不要加 to 像 let's go home 不能讲 let's go to home 那个 home 是副词 let's go there我们到那边去吧 there 就是副词地方副词前面就不能加一个 to 好这点要特别记住另外我们来谈常看这个例子吧 I usually go to work 放名词的时候要加 go to 上班就是到上班的场所那个 work 前面不要加 the go to work by bike 骑自行车上班 but occasionally 就等于 at times但有时候 或者是 sometimes。 Sometimes 是一个字 S-O-M-E-T-I-M-E-S。 At times 是两个词 At 再加个 times T-I-M-E-S。 有时候呢 But at times I go on foot， 我是用走路上班，就是 go to work on foot。 千万不要用 by foot， 表示交通工具都要用 by train, by car, by plane。 你如果你一不小心讲那个 by foot， 老外会愣愣的看着你啊，那是什么意思？用镰刀，记住啊，那个大的镰刀，稍微大一点的，左边一个镰刀，右边一个镰刀，先把左腿砍掉，右腿再砍掉，砍掉之后那个腿呢，用手啊把它放在这个屁股上面，然后那个腿自己再走，你就享受，腿呢就变成交通工具。这个时候呢就讲 Hey, look at me, I'm now going downtown by foot。 大家会吓坏了这样子啊，记住，因为那个是边走的时候，那脚虽然自己会走，但是血一直不断的流，那血这么一流下去的时候，大家看着都会昏倒的。所以记住，腿啊是连在这种腿上的，它不是交通工具，就用 on foot 这样走啊，就知道了。 B for here to go， 这是在餐厅里头，素食餐厅啊，就是速度的速啊，不是吃素的素，常听到的是内用还是外带啊？餐厅用语是在这边吃的呢，还是要去带到外头走的？ A 讲了 I'd like to have a hamburger and a black coffee with sugar please， 我要来份汉堡，还一杯纯咖啡，不加糖的黑咖啡啊，加糖的好像是 A black coffee with sugar，来杯加糖的黑咖啡啊，这样子。那么就是呢，不加糖就是 without sugar， with sugar 是代表加糖，麻烦你 please 可以翻译麻烦你。好，那么大家就问了，哎，这个 coffee 怎么可以用 a coffee 呢？可以的，以前的英文都要说要用容器装这些液体这种东西，因为液体不可数，你不能讲说 one coffee, two coffees， 你不能这样讲的 one water, two waters， 一样的道理。但现在呢，在素食餐厅讲话的时候一切从简， Hey, I'd like to have 或者 I'd like five coffees， 我要五杯咖啡，本来是 five cups of coffee， C-U-P 加 S， 那现在都不用了，因为越简单越好。 One Sprite，一瓶雪碧，本来是 one bottle of Sprite， 那个连 bottle B-O-T-T-L-E 瓶子那个字都不写出来了， two Sprites 两个雪碧啊，两瓶雪碧，就这样写，这样比较简单。这对方就讲 for here to go， 内用还是外带啊？啊，就是外带 to go 就好了。他当时讲的 for here to go 讲的很快的啊，所以你要一定要听得懂 for here to go， 你那味道一听得懂 for here， 好了，就这样啊，在这边用。OK， 我们看第二 ，go 也可以做及物动词，表示从事，之后接有娱乐性或健身性的活动之类的那种动名词。常用的有下列短语，像 go dancing 从事跳舞 ，go swimming 去游泳 ，go camping 露营 ，go hunting 打猎。Go skiing 去滑雪 ，Go mountain climbing 去爬山，用登山工具的。那么 Go jogging 去慢跑 ，Go surfing 去冲浪 ，Go sightseeing 去观光 ，Go snorkeling 去浮潜 ，Go fishing 去钓鱼 ，Go window shopping 去逛街。当然，你也可以讲 Go shopping 去买东西，可是你讲 Go window shopping 就是逛橱窗的，就光看不买的这样子。让老板非常火大的这种人。本课的第一段的第二句就用了 go 加了动名词用法。Ed and I were talking yesterday about getting a group of guys together to go swimming and camping， 去游泳去露营等等，就是这个用法。现在就知道了，我们以后呢越来越学的越来越多了。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